每日也想着你，靠在这街中等你，遥远将来随你悲喜，时时人浪中找你，

的回忆。

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唱响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